李日，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明进等总联中央团体干部8月29号分别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对举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予以阻挠。